西山经一共有四个山系，第一个是华山山系，华山山系第一座山叫做前来山，有一种石叫做洗石，就可以拿来整番碱，主要都是松树为主，有一种野兽，羊的羊，马的尾，就叫做咸羊，那些羊油就可以拿来医这个皮肤干裂，这座山的东西就是打家劫舍，是这个持家护肤的必备用品来的。咁啊，往西行45里，咁啊嚟到松果山，啊又系攞嚟搞美容咯。今次咧就系一种雀，咁啊好似野鸡咁样啦，但系成身都系黑色嘅，红色嘅脚，咁啊叫做铜渠。如果你嘅身上有皱纹咧，咁啊可以攞佢嚟敷嘅，令到你嘅肌肤咧更加顺滑。可能奥利咧都系出自呢一座山嘅。咁呢度嘅水源入边咧好多铜喺度嘅。往西60里就系太华山，有啲陡峭，系四方形嘅，所有嘅禽鸟野兽咧都冇办法栖息。咁山间咧有一种蛇，咁啊叫做肥围，咁啊好奇怪嘅一种蛇，有6只脚、4只翼，佢一出现咧就会有大旱出现啦，即系旱灾啊。跟住太华山西边80里就系细华山，即系小华山。咁西边咧就盛产磬石，系一种音质清脆嘅石头，可以整成呢个打击乐器咧磬嘅。南面咧就系产玉嘅，大部分嘅树咧都系一啲卯荆树啦，同埋枸杞。咁野兽咧就系作牛。咁话说呢啲牛咧有成千斤咁重啊！咁山上边咧仲有好多赤壁鸟啦。咁呢啲赤壁鸟咧系一种山鸡，但系啲羽毛咧系彩色嘅。咁如果你养一只咁嘅鸡喺屋企咧，咁就可以避火啦，即系你屋企唔会火烛。咁仲有一种草啦，咁啊叫做蜞蛎。咁食咗呢种嘢咧，就可以医呢个心痛病。往西80里之后咧，就系扶余山，南面咧就产铜。北面产铁，咁亦都有一种树叫做文径，咁佢嘅果实咧就好似啲红枣咁样嘅，咁食咗呢啲咁嘅果实咧就可以医翻你嘅耳聋啦，即系如果你咁啱阿嫲撞聋嘅话咧，俾一粒佢食咧就搞翻掂啦。咁山上边咧亦都有一种葵菜咁样嘅嘢啦，咁啊花系红色嘅，果实咧系黄色，就好似 B B 仔条脷一样，食咗佢咧就会令到你嘅人咧好精灵啦，唔会俾人迷惑啦。咁仲有一种野兽，咁啊羊咁嘅样啦，但系咧身体嘅毛咧系红色嘅，咁啊叫做冲龙。咁山上面嘅雀咧就叫做文，咁个样就系同啲翠鸟差唔多嘅，但系个嘴系红色嘅。咁养佢咧亦都可以咧避火。再往西60里，咁就去到石翠山，又产铜又产玉啦。咁上边咧系棕树啦，同埋楠木。咁草咧就好似韭菜咁样嘅，但系咧系会开白色嘅花，有黑色嘅果实，咁啊可以医呢个疥疮。咁呢度嘅水源咧有硫磺啦，同埋蔗黄。咁硫磺大家知啦，系嘛，可以杀毒啦，亦都可以驱蛇啦。咁蔗黄咧就系颜料嚟嘅，即系矿石，但可以整成颜料。咁如果咧你将呢啲河水咧搽喺啲牛啊同埋马嘅身上，咁就可以令到啲牛同埋马咧唔会病啦。再向西70里就嚟到英山，山北咧就产铁，南面咧就产黄金。咁山上边咧系柳树啦，同埋姜树。咁山嘅南边咧仲有好多竹啦。咁野兽咧主要就系作牛啦，同埋咸羊。咁仲有一种雀咧就好似鹌鹑咁样嘅，但系咧个身体嘅颜色咧系黄色嘅，个嘴咧红色。咁呢一种雀咧就叫做肥围，就同之前讲嗰种蛇一样嘅。咁食咗佢之后咧，咁就可以医呢个麻风病啦，仲可以杀死体内嘅寄生虫添。咁呢度嘅水源入面呢就有一种蚌鱼喺入面，咁呢佢就好似一隻水鱼咁样啦，咁叫声呢係羊咁嘅声嘅。跟住再向西行呢个52里，咁就嚟到竹山。咁呢座山入面呢好多好大嘅树啦，咁北面呢就产铁，山上面呢有一种草，咁啲叶好似麻叶咁样，有白色花紫色嘅果实，咁叫做皇冠呢种植物。攞呢种果实嚟冲凉咧，系可以医疥疮啦，同埋浮肿病。咁山上面咧，仲有一种野兽，咁啊猪咁嘅样啦，但系咧毛系白色嘅，跟住啲毛嘅尖端咧系黑色嘅，咁而且啲毛咧系好粗嘅，好似嗰啲发簪咁粗啊。咁啊叫做豪字。咁呢度嘅水源隔篱咧好多竹树啦，同埋青色嘅玉石。咁另外嘅一条水源咧，咁就好多水晶嘅。同埋咧有人鱼喺度，咁呢度所讲嘅人鱼咧，唔系话美人鱼嗰啲人鱼啊，而系娃娃鱼啊。跟住咧再向西120里就系浮山，咁山上边咧嗰啲树咧就好似嗰啲柿树咁样啦，咁上边咧就有啲木虫咧喺度寄生嘅。 咁就叫做盼木。咁山上边咧仲有一种薰草，咁系香料嚟嘅。咁如果咧你将佢插喺身上边咧，就可以医呢个麻风病。再向西70里就是鱼翅山，北面呢就产赤铜，南面呢就产玉，山上面呢就有呢个榆树啦，山下呢就有竹林，野兽呢就好似猿猴咁样嘅，两隻手臂呢好长，好识掟嘢嘅，咁佢嘅名叫做枭。咁仲有一种雀，猫头鹰咁样，人咁样嘅面，但呢得一隻脚㗎咗。个名叫做驼肥，咁呢种动物咧喺冬天先会出现嘅。如果你将佢啲毛咧插喺身上面咧，咁就唔惊俾雷劈啦。咁做得亏心事多嘅大家咧就啱晒啦。再向西行150里就系石山，冇花草树木，咁有条河咧叫做逐水，亦都好多水晶喺入面。咁西边嘅170里咧就系南山，咁南山咧周围都系嗰啲好似粟米粒咁大嘅丹砂。咁山上边咧好多豹啦，同埋嗰啲狮鸠啊，咁呢啲猛豹咧。个样咧同熊差唔多嘅，但系细过熊，咁啊专门食蛇嘅。咁除咗食蛇之外咧，仲食铜同埋食铁嘅。咁呢个狮鸠咧就系我哋依家所讲嘅布谷鸟啦。跟住再向西180里就系大石山，北面咧系有银，南面咧就系有玉石，但系啲玉石系白色嘅。咁山上边咧好多扣树啦，同埋落树。咁山下咧好多柳树同埋姜树。咁再向西行320里，咁就系呢个播重山啦。咁成座山咧都系嗰啲竹林啊。咁野兽就系有犀牛啦、豸啦、熊啦、碑啦。咁呢啲碑咧亦都系一种棕熊嚟嘅。咁禽鸟咧就以呢个白鹤啦，同埋呢个赤壁为主。唉，白色嗰只就当佢白色野鸡啦。咁赤壁咧就系一种彩色嘅野鸡啦。咁山上面仲有一种草啦，咁就好似桔梗咁样嘅。咁啊开黑色嘅花，但系唔识结果。咁啊叫做骨蓉。呢种草咧唔可以食嘅，食咗咧就会令到你不育噶啦。汗水咧就喺呢座山发源，枭水咧亦都喺度发源。再向西行350里，咁就系天帝山。山上边咧好多棕树同埋楠木啦，山下边咧全部都系茅草，有一种野兽同狗差唔多样嘅，咁啊叫做溪边。即系如果咧攞佢啲毛皮咧攞嚟做嗰个箍笋啊，即系嗰啲垫住坐嗰啲嘢咧，咁你就唔会中妖气啦。咁仲有一种禽鸟咧，就好似鹌鹑咁嘅样，有黑色嘅花纹同埋红色嘅颈毛，咁佢嘅名叫做栗。咁佢嘅肉咧系可以攞嚟医痔疮嘅。咁山上边仲有一种草，咁啊叫做道行。即系如果你将呢啲咁样嘅植物咧放喺只马度咧，只马咧就会跑得好快啦。如果人食咗咧，仲可以医嗰个大颈泡嘅。咁啊去到呢个380里之外嘅呢个西南边啦，咁啊去到呢个高徒山，南边咧都系丹砂，北面咧就系盛产黄金白银。咁啊，周围都系桂树啦，山上面仲有一种白色嘅石头，咁就叫做玉，咁啊可以攞嚟毒死老鼠嘅。咁啊，仲有一种草咧，咁啊叫做毛条，亦都可以攞嚟毒死老鼠嘅。睇嚟呢座山咧都系好憎老鼠啦。咁呢度咧仲有一种野兽，咁就好似鹿咁嘅样，但系条尾咧系白色嘅。咁啊，只脚咧系马蹄咁样嘅形状啦，只手咧系人咁样嘅手啊。咁而且佢系有四只角喺个头度嘅。咁啊叫做霍鱼，咁山上边仲有一种雀，咁咧就系鹰嘅样啦，但系咧系人嘅脚嘅，咁啊令我谂起咧啊呢个《神雕侠侣》入边啊雕兄，咁佢名叫做素丝，咁食咗佢嘅肉咧，亦都可以医呢个大颈泡嘅，咁啊再向西行180里，咁啊去到黄山啦，呢个黄山咧唔系我哋安徽嗰个黄山啊，咁黄山咧系好多竹林嘅。咁有一種野獸，咁啊黑色嘅皮啦，好似牛咁嘅樣啦，好大隻眼啦，咁啊叫做吻。仲有一種雀，貓頭鷹樣，青色嘅羽毛，紅色嘅嘴，條脷咧係人咁樣嘅脷，仲識學人講嘢，咁咧就叫做鸚鵡。冇錯啦，就係我哋依家講嘅鸚鵡。呢度嘅水流啦叫做盼水，有好多玉石。再往西200里就係翠山。咁山上边咧好多棕树同埋楠木树，山下边咧全部都系竹林啦。南面咧就盛产黄金同埋玉石，北面咧好多牦牛啊、羚羊啊同埋麝。咁大家都听过麝香呢样嘢啦，系嘛？麝香咧就系呢一种麝嘅动物嘅分泌物啦。咁山上边咧仲有一种雀，咁就好似喜雀咁嘅样啦，但系羽毛咧系红黑色嘅。咁但系咧有两个头啦，同埋四只脚嘅。咁啊名咧就叫做女，又系一种咧可以攞嚟劈火嘅雀嚟嘅。再向西行250里，系行到好攰咯已经。咁啊，终于行到华山山系最尾一座山啦，龟山喺西海嘅海边，冇花草树木，但系好多玉石。咁水入边咧好多彩色嘅石啦，同埋 黄金啦，同埋丹砂。唉，终于行完呢个华山山系啦，好鬼烦啊，行到。咁咧就系从呢个前来山开始啦，再去到呢个龟山啦，一共系有19座山。咁途经咧2957里啊。咁华山咧就系真系我哋成日所讲嘅华山嚟。咁佢嘅祭祀嘅仪式咧，亦都系好过瘾嘅。咁啊要攞猪、牛、羊三种齐全嘅牲畜咧嚟做祭品。咁而其中咧，去祭祀呢个鱼翅山嘅山神咧，亦都比较特别嘅，要用呢个烛火。咁呢啲烛火咧，就系要用百草制作嘅火把，喺呢啲嘢咧仲未烧成灰嘅时候咧，点嘅嗰啲火先至得嘅。咁而且咧，仲要斋戒100日，你先至可以去拜山。跟住咧，仲要将100只咧无色纯正嘅牲畜咧，同埋100块鱼啊。一齐咧，拥落个地下度，跟住咧再庆热100壶嗰啲酒啦，跟住咧再兜圈咁样咧，放100块玉、100块璧，跟住咧攞嚟垫住嗰啲席咧，系要用呢个白茅草做嘅。咁而且喺呢个席嘅旁边咧，仲要装饰颜色唔同啊，花纹唔一样啊嘅呢个装饰嘅。唉，讲到好烦啦，唔想再讲落去啦，已经。今集嘅时间咧嚟到呢度差唔多啦。我是陈老师，得闲无事睇下古书，睇到好鬼烦啊！唔知仲可唔可以坚持落去？我哋下集再见。